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杨雪莉好似恍然大悟咁讲：，弊啦，玉官道被剥咗皮嘅蟒尸，可能系条用人蛹养大嘅虫蟒，蟒尸里头人蛹嘅怨魂已经寄生响呢两棵老夫妻树度啦。呢两棵树就系条巨蟒啊！ 肥仔唔系好理解咁讲：， 哇，唔系啩？咁邪？ 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么多奇怪的事物，好像是一条不断向下延伸的阶梯，一步步地引我们走向无底的深渊。夜晚森林里面传来的鬼信号，树冠上面美国空军私营运输机的残骸，然后是飞机下面的玉棺，棺材里面装着无尸的尸体，还有一条剥了皮的虫蟒，尸体身上生出红色肉线直通棺底。红色肉线穿过这一层厚厚的梁木棺底。但是肉棺里头的液体半滴都不会流出去。再下边就是老榕树树身道的大窿。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禽兽或者人的干尸。这些干尸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被肉棺生长出来的红色肉线缠住。这些红线最后会塞入动物或者人的口里头。好像是通过这些触角感的肉线将他们的血渐生吸走再传回肉棺里。所以肉棺里头才会有这么多液体。这些呢是一种通过转换形成的防腐液。用鲜血作为养分维持棺材里头尸体不腐烂的方法。在树窿最上边的尸骨是一个身着空军服饰的飞行员。虽然早就变成了枯骨了但仲是保持着临死那阵时候的姿态。一只手从肉棺底度伸出来就是头先我们看到捉住双头甲的那只。他似乎是被那些红色肉线扯入那个树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继续挣扎。一只手刚好捉住肉棺下面的树干。但是他都只是可以做到这样。在他将手从腐烂的树窿到伸出来的时候那些吸血的红色肉线就已经捐入他的口、鼻和耳里面了。我心想这一切已经很明显了。依度正是献王墓的陪领安葬住献王手下一个大祭司。他利用虫术将一条虫蟒剥了皮之后和他自己的尸身一起埋葬在肉棺里头。两棵老树由于生满了寄生的植物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附近的很多动物都成为了这个肉棺的肥料。肥仔见我没出声就问我了。 啊老胡啊你是不是看出什么 QK 啊你讲出来大家商量下嘛。 我说了今次的无意发现非常重要啊。不单止增加了献王墓有无尘珠的可能性而且通过这个培灵啊可以直接找到水龙魂主墓的位置了。我停一停然之后继续讲了。遮龙山下的这两棵老夫妻树啊风水虽然是不好但是可以推断这里是安葬了献王的那条水龙龙脉上面的一个烂骨穴。所谓烂骨穴即是阴不交阳阳不及阴界限不明气散不聚的穴位。阴阳二气呢即是分别讲在穴位地下行的气息为阴在其表面流动的气脉为阳。丛林里面土气极其湿热地上同地下差别唔大咁就叫做阴阳不明啦。依度嘅地脉气息无止无聚又冇生水拦截安葬响度呢係好难复印子孙后代嘅淨係得尸解骨烂因此呢 就叫做烂骨葬，或者叫腐尸埋啦。然而呢一种以树为坟嘅方式，就改咗呢度嘅格局啦。又有虫蟒喺棺材度吸食周边生物嘅血水，维持住尸体不腐不烂。咁诡异嘅做法，完全系唔合常理嘅。由此可以睇得出啦，呢位大祭司生前肯定是个通晓阴阳之术的高人，不是常人想得到的。杨雪莉说， 如果不是美国空军的私营运输机将树身撞裂，肉棺露了出来，又有哪个会想得到这棵树就是个天然的套角呢？里面竟然装着副棺材，这都被我们撞到，发现里面的秘密，真是天意整定的了。 不过呢，仲有一样嘢我諗极都諗唔明啦。如果呢个肉棺会残杀附近嘅生物，咁呢两棵老榕树已经就聚集咗唔知几多怨魂㗎啦。咁点解我哋始终都未被袭击呢？肥仔听见我哋又喺度抛书包，都冇乜心机听落去啦。揽住装咗四五件祭器嘅鹿皮囊，得得戚戚咁讲。 唉，我话老虎啊，我睇你呢係俾敌人吓傻咗啦。你鬼佢咁多咩，计我话一把火烧鬼咗棵树佢，嚟个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正所谓冇眼屎嘅光正猛吹咩。 杨雪莉睇得好仔细，佢想喺玉棺度搵啲文字图形之类嘅线索。最后睇到放响玉棺旁边嘅棺盖内侧，上面有好多日月星辰同人兽动物嘅图案，以及各种奇特嘅标记。杨雪莉认真睇咗一阵，就即刻反应过嚟问我哋啦： 今日系阴历几号啊？呢条虫蟒唔理佢系唔系怨魂变嘅，但佢至少系借住梁木同玉锥寄生出嚟嘅潜伏性菌类植物。有啲似系食人草，并唔系任何时候都活动嘅。佢同森林里面大多数嘅动物一样，夜晚黑瞓觉，日头搵食。每个月阴历十五前后系最活跃嘅一段时间啦。 肥仔数住佢嗰个肥嘟嘟嘅手指啊，讲啦： 啊，初一、十五、十五、二十，啊，今日十几啊！仲真係諗唔起身添。不过琴晚嘅月光咁大，又圆又红。 依家个天黑云密布，但係雷声呢就停咗啦。树林里头一片寂静，好似只係剩返我哋三个呼吸声同埋心跳声。肥仔话音刚落，我哋就同时諗到啦。琴晚月明如画，今日即使唔系阴历十五都系十六㗎喇。杨雪莉突然抽出散兵刀指住我身后嗌： 因住你后面呢？ 我都冇时间拧返转头睇啦，举起手里头嘅登山稿向后边就劈落去。有三条已经伸到嚟我身后嘅红线即刻就俾我斩成咗六截。断口嘅位置都流咗啲黑红色嘅液体出嚟。三截短嘅跌咗落树冠度，即刻就枯萎收缩了。响树窿度捐出嚟嘅嗰三节断口位置，即刻就合返埋，再分头又卷过嚟啦。我向下望咗下，见到成棵树嘅树身都有无数血红色嘅肉线，正响度慢慢咁移动緊，已经切断咗我哋嘅退路啦。諗唔到肉棺里头寄生响老树度嘅红色肉碱有咁鬼死多㗎。好似是一条血红色的细细水脉从树窿度突然飙晒出嚟。杨雪莉同肥仔亦响度用自己手头嘅架撑去斩断嗰啲喐下喐下嘅红色肉碱。然而唔理你点斩，嗰啲幽隐感嘅肉碱好似就越嚟越多。斩断一条就出嚟三条。从树窿捐出嚟嘅比头先就粗好多啦。好似系大血嘅蛔虫咁，喺度不停咁扭曲蠕动过嚟，睇起身啊，真系核突到死啊！ 树冠上面空间有限，好难有周旋嘅余地。如果一脚踩空，虽然呢有保险绳绑住，唔使惊跌死，但系一旦被吊响半空，即刻就会俾嗰啲红色虫网肉茧乘虚而入，捐入人嘅七窍。嗰种痛苦无比嘅死法啊，大概同被监生整成人蛹嘅滋味差唔多啫。杨柱你依家已经被逼到一条树丫嘅尽头，由于嗰比树好幼啊，随时都有可能断，唯有用散兵刀勉强顶住。我见佢单丁一个，同我哋分开咗就会好危险嘅。我想过去同佢会合，但系我自己都甩唔到身。我望咗阿肥仔，见佢咧都系手忙脚乱，我心急如焚啊，想用支冲锋枪扫过去帮佢解围，又惊打断佢企紧嘅嗰比树枝，将佢跌咗落去就弊啦。实在冇符啦，唯有叫埋肥仔想办法甩身，一齐过去救人啦。杨雪莉听见我哋响呢一边大嗌，百忙中呢亦向我哋呢一边瞄咗眼，大声咁对我哋讲：我跳落去攞支丙烷喷射瓶烧咗呢棵树，我一点火，你哋两个就諗计爬落嚟啦。我心头一阵就諗啦，话唔系啩，棵树二十几米高，点跳啊？保险绳淨係得一半咁长，剩返一半嘅高度跳落去呀，唔搭死呀都跌断手跌断脚啦。连锤对杨柱你讲啦，喂你吓懵咗呀，咁高跳落去唔死都一身散啦，咪做傻事呀、啊、你。唔好淨係顾住演你哋美国人嗰啲个人英雄主义先得㗎。集体嘅力量先至係最伟大㗎嘛。你要顶住，我哋过嚟接应你。隻死肥仔听见我咁讲，就喺旁边煽风点火啦，对住杨雪莉大嗌啦。啊跳啦，啊跳落去啦，跳落去呢你就会同蓝天融化埋一齐㗎啦。杨雪莉都唔讲咁多啦，用散兵刀割断绑喺腰度嘅保险绳，纵身一跃就喺树上面跳咗落去啦。我眼都擎埋啊，个心啊好似同佢一齐跌落去，心諗唉冇啦冇啦，死啦呢次。咁高啊，渣都冇得剩啊。肥仔都擘开个口讲： 哎呀，呢条竹升妹啊真係敢跳㗎噃。啲美国妹啊真係胆生毛㗎吓。 只见杨雪莉伸响半空，打开手里头嘅金刚伞，人就好似着住降落伞咁慢慢咁飘咗落去啦。如果唔系金刚伞够晒实净，换咗系普通嘅遮呢，依家早就俾下边冲上嚟嘅气流卷到好似柳麻花咁㗎喇。諗唔到杨雪莉兵行险着竟然係成功咗。但係我哋呢又实在高兴得太早啦。就喺杨雪莉飘落咗七八米嘅时候，喺老榕树嘅树身里头突然伸咗条好粗嘅藤蔓出嚟。我喺树顶睇得唔係好清楚，好似係有几条红色嘅肉茧黐喺条藤蔓上面。呢条藤直接咁卷住咗杨雪莉，向半空将佢撬到实。呢一下嚟得咁突然，杨雪莉都冇晒办法，只好用金刚散散尖嘅透甲锐去督条藤。呢啲响虫网尸体里面生出嚟嘅红色肉茧，犀利就犀利响数量太多，而且好似蚯蚓咁，斩成咗几橛都仲可以生嘅，根本冇埋手嘅地方。我身度已经俾挤咗好多汁液，闻上去又苦又臭，但系好似系冇毒嘅。如果唔系，早就已经中毒死咗啦。我依家鼻里头闻到嘅，全部都系啲苦臭嘅味。心念一动，呢啲暗红色嘅汁液，可能就系死响老榕树里头嗰啲人同动物嘅。嗰啲红色肉线，似乎系血管。打蛇打七寸，擒贼啊先擒王。点解唔试下直接打碎个肉棺呢？响度咁打法始终唔系办法嘅。时间一长，手攰啦，斩得慢啲就会被缠住。嗰阵时就冇行啦，家阵性命攸关，搏返铺啦。我叫肥仔帮我顶一阵，我即刻举起手里头嘅汤普森冲锋枪，对准副肉棺一轮扫射。火力强大嘅美式冲锋枪即刻打到个肉棺好似个西网咁。肉棺里头嘅血液全部都流晒出嚟。肉棺里头嘅鲜血流晒之后， 嗰啲蠕动嘅虫网红线好似突然间谢晒咁，大忽大忽咁跌落去，随即就干枯萎缩。杨雪莉亦从半空落地，因为咧佢掹住条老藤，所以就冇受伤，净系吓餐懵，面青口唇白咁。我同肥仔都即刻擒落棵树，我哋三个咧真系唔系未惊过，系惊未过啊！呢场话嚟就嚟嘅遭遇战，前前后后夹埋都只不过系几分钟，而响我哋睇嚟咧，却好似系历尽千山万水咁漫长。我啱啱想同杨雪莉、肥仔讲啲嘢，突然成个地面强烈咁抖动咗下，两棵老榕树不停咁震，树下边嘅根茎都被掹晒出嚟，耳边不断咁传嚟根茎嘅断裂声，好似系树下边有咩巨大嘅动物要破土出嚟，将成棵千年老树连根带树都顶咗起身。天上嘅雷声就更加猛烈，地面裂开嘅窿冒出咗一丝丝嘅黑烟，黑云黑烟地裂组成咗一个以老树为中心嘅漩涡，将我哋团团围住。我哋到底遇到咗啲咩呀？响地下捐出嚟嘅又系啲乜呢？我哋就下次再讲。